他是那样的孤注一掷地寻找时间的灰度，想要重新找回那双黑色的眼睛。在大明星84岁那年，这个项目终于成功了。84岁的大明星给34岁的自己发了一封署名为预言师的邮件。从那天开始，懵懂的年轻人在50年后的自己的指挥下开始了命运的反击。沈四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听到这里，徐志毅心里隐隐约约有种不安的预感。果然，他听沈四说，那个大明星叫沈四，而那个女科学家叫徐志毅。所以，徐志毅轻声问，所以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真的。徐志毅沉默了很久，他仔细回忆了两人相识以来的每个细节，所有的谜团突然间都解开了。原来预言师就是沈四自己，过往那些牵强的理由、生硬的接触都变得那么的顺理成章。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相信再荒诞大胆的假设，如果有理有据，都可能是真的。他的理智清楚地告诉他，沈四没有说谎。原来他们早就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有了生与死的羁绊。所以你是故意感染病毒的？徐志毅的心好似乱流中的飞机，一时不该如何应对。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爱了你两次。沈四说，呼吸急促却带着些笑意。沈四急喘了一阵，闭上眼，重新调动起身体的每一寸力量。你看，如果不是我搅局，病毒也不会突变。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这副身体对上突变后的僵尸病毒还能不能产生抗体，因为按照预言师的说法，当初你找到的抗体是对付变异前的 SH5N1 的，而现在病毒变了，我的身体却还是原来那个。沈思有点怅然，如果我的身体彻头彻尾败给了新的病毒。沈思突然说不下去了，当他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中，那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好像又渐渐从身体里抽离了。沈思反手握住徐志毅的手，手套的橡胶薄膜裹着他纤细的手指，骨节却硬朗有力。沈思抬起眼，全心全意地看着那双露在口罩外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没有悲伤，没有听到故事后的迷惘和惊愕，还是那么的平静，平静的像是无风时候的大海。但是他却知道，那平静的细碎波纹下隐藏着如何剧烈的情感海啸。沈思，你知道你现在有多残忍吗？徐志毅看着他，心里火烧一般的灼热。他原本以为将会在实验室里寂寞而平静地度过一生，没想到命运另有安排，而且是如此甜蜜而美丽的安排。但现在他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命运，而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偷天换日的执念。他痛彻心扉，脸上却不肯透露丝毫伤心难过。全世界女人都爱慕的男人爱上了我，想想都热血沸腾，可是你却想要把他从我生命中带走。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我的男人不经我的允许谁也带不走。徐志怡说得那么的笃定，像是女王在发布施令，我不准你死。哼，我不死，我等着你救我。沈思望着徐志怡的眼睛，奇迹般的他好像重温了一遍老沈思的线路历程。他眼睛里的力量一波一波从飘带着病毒的空气里涌进他的身体，他绝不低头，绝不认输。400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好。你不能再依赖药物了，你也不能死，你只有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改变我的命运。你死我死，我死你也要活，答应我。沈思一个字一个字缓缓地说，每一个字都带着滚烫的气息，他知道他的体温又在慢慢热了起来。徐志一点点头，心中涌出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柔情，像是赤足走在刀锋上，温柔轻盈却又充满了力量与坚持。接下来的日子，徐志一把全部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实验室，他甚至没有再去医院看过他。沈思的血液每隔几天就会有新的样本送来，每一次的血液样本都有微妙的不同。他能够看到沈思的身体是如何艰难地与病毒做着殊死搏斗，有时候 他能通过显微镜下他的免疫细胞与病毒之间残酷的激战，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狼狈不堪的样子。徐志毅没有哭，一次也没有。他觉得眼泪是最细弱无力的，即便他们经常想要脱离他的掌控，从眼眶里滑落，好嘲笑一下他心中的恐惧。是的，他恐惧，他害怕，他的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他无法面对失去。但是他总是在别人察觉到他的异样之前，扬起脸，假装伸个懒腰，把那些被地心引力诱惑的眼泪重新憋回去。徐志怡没有再服用药物，不是因为对于他的承诺，而是他突然之间不再需要这些药物，整个人无时无刻不像是燃烧一般充满了动力。他还是那样的清醒，清醒到困意上头时，只要一想起沈思的脸，那些浑浊的思维就能重新清明起来。病房里的沈四每一分钟都如置身在烈焰之中，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毒对他毫不留情，一寸一寸蚕食着他的健康。他高烧不断，肺部水肿严重，一管一管的积水被医生从他的肺部粗暴地抽出来，才能换来他心脏的跳动。如果这时有人看到他，一定无法把他与那个英俊的男人联系到一起。他的脸色是灰白的，像洗过很多衣服后的肥皂水，又暗又脏又无力。因为无法正常进食，他的身体极度消瘦，曾经饱满而硬朗的肌肉早就因为免疫功能巨大的消耗而萎缩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裹着骨头。沈四的整张脸像是野火烧过的青山，一切美好的生机都被摧毁，只剩下狼藉，唯独那鼻子还倔强地挺着不肯妥协。多数时候他都浑浑噩噩，稍有清醒的时候，他会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想着徐志怡那双眼睛，想着他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其实很怕死，很怕很怕，但是他更怕怕他活过来却失去了他。这一晚，沈思的免疫系统在病毒的攻击下节节败退，经过一场艰难的抢救，方恒满身是汗地把沈思从 ICU 里推了出来，重新安置回了病房。沈思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内脏器官都衰弱到了极致，各种并发症轮番出现，肺部开始大量出血，连一次次将他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的方恒都已经精疲力竭，想要放弃了。可是沈思还是在苦苦地坚持。方恒不止一次困惑，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一直支撑着他，支撑着他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有时候他只看着沈思都替他觉得累，换了他，他早就选择去死了。犹豫了很久，他还是给徐志怡发了一条短信，他不行了。徐志怡看着手机上轻描淡写的四个字，膝盖一软，全身的力气泄了个干干净净。他一屁股摔坐在地上，靠着墙大口喘气，那严丝合缝的防护服令他无法呼吸，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扯，可是手指却虚弱地不断地发抖。他整个灵魂都被他不行了这四个字撞散了，炸得四分五裂，再也无法凝聚成型，像是一脚踩空跌进冰冷的湖底，惶惶然再也感觉不到呼吸，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周遭的一切了，连周围的同事惊慌地围过来他也感觉不到了。他只是觉得痛，五脏六腑都在痛，痛得他眼泪无休止地掉了下来。徐志怡张着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汹涌，不管不顾地想要抽空他全身的体液来释放那巨大而绵密的悲伤。是的，这结果他早在沈思的血液中看到了，他的血液里根本没有新的变异病毒的抗体，但是他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奇怪的免疫细胞能够与病毒拉锯，只要再等上一等，他就能激化这种细胞，让他们变得强大起来，反败为胜。徐志怡不眠不休的工作，想要与时间赛跑，可是细胞生长的周期实在太慢太慢，追不上病毒吞噬健康的速度，哪怕他心急如焚，大自然的规律也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徐志怡其实早已预感到这结局，徐志怡却以为只要不去看他，他就能蔓延着噩耗来临时的剧痛，可是他错了，那些试管里找不到的悲伤绝望的情绪疯狂地吞噬了他，他放任自己在疼痛的乱流中摇摆沉沦。朦胧中，沈思感觉到有人在轻轻抚摸他的嘴唇，那轻微而缠绵的触感令他觉得他的唇瓣上正停着一只轻盈的白色蝴蝶。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眼睛赤红如血，早不是月光时一般的迷人的琥珀色了，但这并不妨碍他看清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双黑沉沉的悲伤的眼睛，那眼睛里全是泪水。他从未在这双冷静的眼睛里看过如此汹涌的情绪，他的心隐约知道了答案，他赌输了。沈思抬抬手想要伸出手，可是手指颤了颤，却不能动弹分毫。面罩后的徐志怡却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要再看看他。隔了透明的防护罩，他扯下了口罩，将整张脸暴露在他的面前。这就是心有灵犀吧，沈思想要最后对他笑一笑，可是却连牵动唇角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的视线渐渐有点模糊，呼吸越来越虚弱，他眼中那双沉静的眼睛却始终清晰，就像是已经烙印在脑海深处。他模糊地想，两个沈思加在一起总算换他活一回，他不后悔，那个老家伙应该也不后悔吧。沈思屏住呼吸，用尽最后的力气想要伸出手，他有点不甘心，就要结束了吗？他以为还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和他相伴，没想到这一辈子真的只有一年。那手抬到一半，眼前一黑，力道泄尽，却被徐志怡一把握住。徐志怡突然俯身凑到他的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轻，轻到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得见。他的眼睛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迸发出了异样的光芒，像是璀璨的流星急速地划过，一闪便熄灭了。心脏监控仪发出了一声单调平直的波音，再也没有了起伏。徐志怡久久伏在沈思身上一动也不动，久到外面方恒疑心他也随着沈思一起去了另一个世界。终于他缓缓撑起身子，重新凝望着他，他闭着眼睛，那么的安静，好像只是刚刚睡着了。可是徐志怡知道这一觉没有人能够再叫醒他了。隔了薄薄的防护服，他轻轻吻上了他的嘴唇，他的唇还是那么的柔软，甚至带着些轻微的热度，却再也不能回应他。强行禁锢在眼中的眼泪终于喷泻而出。沈思，再见。出了病房，薛志怡直接返回了实验室，他表现得很平静，甚至拒绝了王院长给他放几天假的建议。他拼命工作，按时吃饭，倒头就睡，甚至还恢复了夜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生活得积极而有规律。几乎所有听闻沈思死讯的人都诧异于他的冷酷无情，可是只有他知道，从此以后再看见蓝色的天空他就会流泪，因为任何一片蓝天都会让他想起他唱歌的声音，像是冻得剔透的蓝天，让人忍不住想要掰一块下来含在嘴里。三个月后，徐志怡终于找到了增强沈思免疫细胞的方法，战胜了那场瘟疫。春天重新来临，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欢愉中，那个璀璨一时的明星早就被他们抛之脑后了。新的世界热火朝天地滚滚向前，沈思的海报被人撕下扔进垃圾桶，他拍的广告换了新的代言人，歌坛新秀崛起，荧幕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连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里也没有了他的讯息。可是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他的生命，他们笑，他们哭，他们爱，他们恨，他们的激荡与平静里都有沈思，只是他们不知道。天很冷却没有雪，这城市乏味的令人颓废。沈思坐在电影院的贵宾室，刚刚参加完无情道的首映式，他得等着聚集在门外的粉丝都散去，好从后门乘保姆车离开。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他正低头用手机看新闻视频，主持人突然一脸狂喜地宣布重大消息，首席病毒学家徐志怡教授目前带领团队创造了病毒史上的里程碑。据悉，他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通用流感疫苗，从此只要注射该疫苗，人类就能抵抗所有流感病毒，不再惧怕病毒变异。这意味着几千年来主宰人类命运的流感病毒将会退出历史舞台，像天花病毒一样成为保存在博物馆的病毒样本，再也无法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说到最后，主持人开起玩笑来，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感冒了。沈思笑了一下，这算是今天唯一的好消息吧。尽管他很少感冒，但是记忆中感冒时鼻涕纵横的感觉真不好受。嘟嘟嘟，休息室的门被人敲响，小谷进来，手中握了一封信。四哥，刚才有个女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扔了。 沈思看也不看。 那女人说，如果你不看这封信，你准备在演唱会上假唱的事情，他就没兴趣帮你保密了。 小谷怯怯地从刘海下打量沈思， 果然，沈思脸上的表情一下就凝固，一把扯过小谷手上的信封，粗暴地撕开。冬日午后的咖啡馆很安静，沈思坐在角落里，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勾勒出鲜明的轮廓和一脸的不耐烦。一个年轻的女人走过来，径直坐在他的面前。好久不见，是从未见过吧？沈思没好气地顶了一句。那可未必。女人笑了一下，眼睛却很平静，黑沉沉的，让人看不出情绪。可是奇怪的是，沈思却总觉得她平静的目光中暗藏着汹涌的情感。说吧，你约我出来目的是什么？沈思大大咧咧地向背椅上一靠，轻佻地打量着对面的女人。这张脸真普通，普通到她即使见过大概也回忆不起来。哦不，这张脸也不是全部一无是处，她还有一双过分沉静的眼睛，黑森森的。当她专注地盯着人看的时候，会让人心里产生轻微的不适感，好像你的秘密在这双眼睛下无形地遁形。沈思渐渐收起轻视，坐直了身体。等等，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哦，你是那个科学家，研究流感疫苗的。沈思浓眉一皱，突然想起来。女人笑了一下。我叫徐之怡。沈思发现她的唇边有一个小小的酒窝，一闪一闪。我想跟你讲个故事。 我对故事不感兴趣。 别忘了，是你求我保密。沈思发现这个女人真的很爱笑，而且她的笑里有一种令人琢磨不透的情绪，有一点点伤感，有一点点喜悦，很复杂，像是随时能掀起一场情感的海啸。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自称预言师的人寄给我的邮件，邮件里有两封超大的附件，一封附件记录了通用流感疫苗研制方法和所有的步骤，包括庞大的实验数据。后来我根据这个实验报告成功研制出了通用流感疫苗，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研究出通用流感疫苗的人并不是我，至少不是现在的我。沈思听得有些发晕，这个女人到底在讲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和她有什么关系？徐之一没有理她眼睛中的困惑，继续讲故事。另一封附件里记录着我现在要讲给你听的这个故事。徐志毅的声音很平静，好像真的只是要讲一个他听来的小故事。他娓娓陈述着，不急不缓，好像他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讲这个故事。故事要从一个女科学家在食堂里惊天动地地摔了一跤开始讲起。那一场延绵了整整一年的瘟疫结束了，女科学家按时吃饭，积极锻炼身体，远离各种药物，积极健康地生活着。他又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研究出了真正的通用流感疫苗，从此将夺走他爱人的流感病毒通通关进了牢笼。然后他义无反顾地把研究获得的庞大奖金捐赠给了一个叫做时间灰度的科研项目小组。又过了40年，他以预言师的身份发了一封邮件给50年前的自己，邮件上附上了他毕生的心血和这个故事。故事很长，讲到结尾处，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徐志怡的脸在橘红的夕照中显得格外温暖动人。你知道，大明星闭上眼睛的最后一瞬，女科学家握住他的手，附在他耳边，轻轻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徐志怡微微暗哑的嗓音里带着点颤意。沈思缓缓摇头。他已经沉浸在那个故事里，整个人陷入一种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的巨大的情感冲击中。这一刻，他琥珀色的瞳孔里只映着小小的徐之怡。他说，我会找到你，就像你找到我一样。徐之怡微笑着回答，眼泪从他黑色的眼睛里一涌而出。时间非黑即白，可是有人却固执地想要追寻其中的灰度，那灰度让所有的错过变成了相遇，那灰度让所有的得不到和已失去变成了珍惜。其实，在时间无边无涯的荒野中，究竟是谁找到了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找到了彼此。 听众朋友，

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吉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9集，谢尔盖现身。直升机飞到伤员头顶30米处，那名叫伊万的陆战队员垂在绳索上，护送着吊篮降到了伤员的身边。左琳拿着枪，神经质地瞄着周围地面。他是文官，没经历过这种阵势。伊万把伤员在吊篮上拨好，拉起绳索，招呼驾驶员把他升上去。快到舱口的时候，左琳忽然想起了什么，端枪瞄准伤员，让陆战队员揭开那个人的面罩，看清是挪威科夫的保安队长，左琳这才放下心来。直升机匆匆地离开了营地，好半天，左琳才控制住打颤的牙齿。 错了，不应该寄希望于谢尔盖，可查夫是个阴谋家，谢尔盖完全是个怪物，要消灭他，消灭他们，消灭所有白狐。 回到奥廖克明斯克的旅馆，两个年轻人合计了半天，不知道再往下该怎么办。他们甚至没有谢尔盖目前的照片，想找个路人打听一下都不可能。车子停在路边，他们上上下下地搬着东西。忽然，王鹏翔轻轻拉了一下阿杰丽娜。 别回头，路对面变电器旁边站着的男人，就是他在冰雕城里袭击我。 阿杰丽娜没有回头，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看后面的情形。 你能确认吗？这里的人都穿得像熊一样厚。 我不是认他的脸，是认他的动作特征。 动作特征？你真能凭这个辨认人？ 真确定。 我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你要相信我能办到。 阿杰丽娜二话不说，突然转过身，大模大样地朝着那个人走去。王鹏翔大惊失色，只好硬着头皮跟上。那个人没有动，仍然站在风雪里，阿杰丽娜站在对方几米开外处。 我不知道你是谁，或者为谁服务，但如果你知道我父亲的下落，请告诉我，我只想找到他。作为他的女儿，我想他。 如果此人摇摇头，摊摊手，耸耸肩，那也就算了。看着阿杰丽娜如此激动地站在面前，此人居然一动不动，正好印证了他们的怀疑。 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阿杰丽娜朝对方走了过去。王鹏翔突然意识到不好，一个箭步挡在了他的面前。 退后。 与此同时，对方的拳风已经到了王鹏翔的面门，他低头弯腰，生生地用肩膀扛住对方的进攻，力量不足，他必须使用更为粗犷的身体部位与对方较量。几下过后，王鹏翔居然没有被打中。这次的较量，对手不再抱着游戏的态度，招招致命。王鹏翔的身体机能已经适应了此地的气温，两下里居然打了个平手。就在这个时候，又是一道影子从路边闪出，扑向了阿杰丽娜。阿杰丽娜也非柔弱女子，然而这次啊，她却没有躲开，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闪到了胸前，向她伸出了大手。另外一只手仿佛是从平行空间里探出来，擒住了那只手，接着把袭击者甩了出去。一个健壮的矮个子男人挡在了阿杰丽娜面前，他穿着普通的保暖服，不普通的是他摘下面罩露出了面孔，显然他故意要让来者认出自己。 谢尔盖。 第二个袭击者望着来人喃喃自语，声音很小，却盖过了风雪声，让阿杰丽娜听得真真切切。另外一队人也停止了打斗。王鹏翔看看那袭击阿杰丽娜那人，没错，就是这个人，自己在香港与他两次交手，而那个挡在阿杰丽娜身前的人长得很像他，也很像照片上的亚历山大，他的身份确定无疑了。 老朋友，终于见到你了。 古拉耶夫走上前去，朝着谢尔盖打招呼，甚至还伸出了一只手，摆出了握手的姿势。谢尔盖也伸出了手，但是没有握，而是朝着远处用力指了指。 哦，布布，为什么要走？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话音未落，古拉耶夫已经骑到谢尔盖的身边了，用他那以一当十的速度，双手分擒谢尔盖的两臂。当阿杰丽娜尖叫声发出来的时候，古拉耶夫已经滚倒在地，然后狼狈不堪地爬起来。接下来的情景让王鹏翔大开眼界呀，两个绝顶高手围绕着谢尔盖施展出平生的绝学，但却像小脑失调，丧失了平衡能力，不停地站起来扑上去再扑倒，几次以后互相使了个眼色，消失在路边的小巷里了。作为旁观者，王鹏翔一眼就看出他和阿杰丽娜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是的，这就是他的父亲，而且他对女儿的出现根本不意外，他应该认识现在的阿杰丽娜。王鹏翔回忆起达里亚私下说的话，阿杰丽娜思父心切，总幻想着父亲在自己身边出现过。不，这不是幻想，谢尔盖肯定无数次找机会接近过自己的女儿， 现在看到他的表情才会那么淡定自若。阿加丽娜扑到父亲的怀里痛哭了起来，希尔盖一边抚摸着女儿的头，一边向王鹏翔示意。王鹏翔顺着他的手势看了过去，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旧的日古力的小汽车。希尔盖扶着女儿走向那辆车，王鹏翔也跟了过来。打开车门后，希尔盖坐在司机的座位上，让女儿坐在身边，王鹏翔坐在后面。车子发动了，阿加丽娜问个不停，但希尔盖一句话也不说。王鹏翔逐渐地发现了这个怪象。车开出几公里后，阿加丽娜终于也意识到了有问题。见面半晌，父亲没说一句话。 爸爸，您怎么了？您生过病，嗓子哑了，您说不出话来。 希尔盖做出了一个抱歉的表情，即使不同国籍，王鹏翔也马上读懂了这个表情。 天啊，您出了什么问题？您的身体还好吧？您离开我母亲的时候还是能说话的吧？ 阿加丽娜趴在父亲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希尔盖不时地拍拍他，安慰着女儿。车子开到了郊外森林的边缘，停在一片木屋前。希尔盖开到一栋木屋前停了下来，招呼两个年轻人下去。希尔盖独居在这里。西伯利亚修道院，王鹏翔又想到了这个称号。这间屋子也符合修道院的标准，没有电脑电视，他简直找不到一样电器，甚至这里没有电灯，但屋子烧得很暖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香味，类似于松香又不完全像，这个味道让他心情放松了许多。希尔盖仍然不说话，用手势和表情与他们交流着。王鹏翔感觉自己在看一部默片电影或者是哑剧，虽然听不到一句台词，但他仍然能够看懂希尔盖的意思。现在这位父亲让他去安慰阿加丽娜，而自己要去做饭。女孩子失神地坐在木桌旁，望着进进出出的父亲，王鹏翔坐到了阿加丽娜的身边，默默地拉着她一只手，传递着自己的关切，同时他也好奇地望向屋子里的陈设。桌椅板凳都是用实木打造，都很厚实，好像也都是手工制作的。除了窗外那辆汽车，这里找不到几样现代化的东西。希尔盖把食物端了上来，只有一锅煮好的羊肉，里面混着土豆、洋葱、胡萝卜，除了盐，再没有任何的调味品，也不讲究做法，口味完全比不上王鹏翔这些天吃的俄罗斯当地菜肴。不过两个人肚子早就饿了，还是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光了。等他们吃完也已经入夜了，看样子这里不会有电灯。希尔盖把女儿拉过去，指着里屋，那里只有一张硬床。他向女儿指指床，又转过身面对王鹏翔，指指外屋的一张长条椅，做了个抱歉的姿势。 哦，好好 OK， 我就睡这里。 不，爸爸，我不想休息，好不容易才找到您，我想知道这些年在您身上发生了什么。 希尔盖抚摸着女儿的头，仿佛终于决定了什么。他点亮了一支蜡烛放到了桌上，然后走进另一间屋子。没多久，希尔盖拿出几个笔记本放到了桌子上，他 他们的装饰很老旧，封面上印着莫斯科大学的字样。阿德丽娜翻开其中一本，果然在扉页上看到了亚历山大·斯皮尔金的签名。 我爷爷的实验笔记。 希尔盖向女儿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跑到了客厅的一边，把几张椅子拼成两张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只有当地时间六点钟，希尔盖就要睡觉了。是啊，这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电灯，他不睡觉又能做什么呢？ 阿杰丽娜抱着笔记本，拿着蜡烛走进了里屋，片刻后他又走了出来，示意王鹏翔跟他进去看看阴影里躺着的希尔盖。王鹏翔有点不好意思，阿杰丽娜拉住了他的衣襟。 你过来和我一起研究这些资料。 那边希尔盖什么表示都没有，甚至不看他们一眼。王鹏翔挠挠头皮，跟随阿杰丽娜走进了里屋。蜡烛已经摆在了床头柜上，阿杰丽娜指指床，示意王鹏翔过来。里屋很小，除了这张床就只能坐在地上。看到王鹏翔还在犹豫，阿杰丽娜干脆地拍拍军毯， 到这里来，我翻译给你听。 烛光昏暗，掩饰掉王鹏翔脸上的羞涩，他凑到烛光下，阿杰丽娜翻译着笔记本上的内容，偶尔会停下来请教他里面一些术语的意思。当阿杰丽娜开口的时候，气息会呼到王鹏翔的脸上。屋子里很暖和，他能感觉到姑娘身上冒出的热气，很温馨，很踏实的感觉油然而生。 不，这不行，我是来寻找答案的。 王鹏翔在心里骂着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笔记本的内容上去。笔记本记录了亚历山大的整个研究思路。当年那个被冠以生物信息实验这么个中性名称的秘密计划，最早的萌芽开始于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当时美国空军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补给线实施绞杀战，轮番的轰炸，志愿军在拿不到制空权的情况下，只能在地面派监视哨，发现敌机后远远的鸣枪预警。当时作为盟友，苏联红军派出情报人员随志愿军到前线收集美军动态。一个名叫马卡列维夫的年轻军官参加了情报小组，他发现在志愿军监视哨里面有个别的人能够在美军飞机现身的地平线之前就能察觉到他们在逼近，并且呢进行示警。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看到敌机便知道他们的位置，这已经超过了人类心理机能的极限。马卡列维夫一共发现了5名这样的监视哨，并提醒苏联军方研究他们的古怪能力，无奈这些人都是文盲或者是半文盲，不仅不会俄文，中文都写不清楚，他们无法表述自己是怎样发现敌机的。拿着这些无法解释然而又无法确定无疑的资料，马克列维夫对人体超长的感知能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战场报告中收集了大量资料，比如有士兵可以直觉到山上埋伏着敌人而并没有真正看到他们，有的士兵可以从对方的炮击中感觉到某种规律，每次都能从排炮轰击中逃生，但他却没法把这些感觉讲给战友。 这项研究啊，得不到上司的支持，被冠以伪科学之名。只有个别的上司相信他收集的这些资料准确无误，但怀疑他们能派什么用途。如今的武器是越来越先进，威力越来越大，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则越来越小。70年代，马克列维夫来到安哥拉，充当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顾问，与美国人支持安盟作战。这场号称小型世界大战的非洲内战并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到处都是临战和巷战，或者暗杀对方指挥官的奇袭行为。马克列维夫深深地感到，世界大国之间永远不可能会爆发战争，与其保持导弹、核弹、战略轰炸机与航母这些大杀器，不如训练一批精干的战士，干仗时混入敌巢，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这才是更有意义的战斗。回国以后，马克列维夫进入克格勃高层，拥有更多的资源，他开始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专家，与当时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亚历山大·斯皮尔金一拍即合。斯皮尔金常年研究极端环境对人类心理活动能力的影响，前苏联的专家和军人曾经上天入地、太空、极地、深海无所不去，更不用说各种战场环境，这给心理学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去研究极端环境下人类的环境表现。斯皮尔金从事这项目研究之际，心理学界把极端环境看成一种坏因素，认为它们会导致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这样一来，遭遇到极端环境的就是一种坏事。心理学家的任务则是帮助他们的身体机能恢复到正常。然而大量事实表明，尽管极端环境一时半会儿可以降低人的心理能力，但长远来看会让人的这些机能变得更加强大。斯皮尔金收集了大量堪称残酷的极端案例，一名飞行员从5000米高空跳出着火的飞机，降落伞没有打开，他却坠到白雪覆盖的松林中生还。一名布列斯特要塞的军官被德军围困后单人坚持战斗长达1个月。一个伐木工人在密林中被倒下的树木压住右臂，无法叫人救援，他锯下这只胳膊逃出升天。这些都只是创伤体验吗？不，这些活下来的人以后精神并没有崩溃，他们更加勇敢、更坚定，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斯皮尔金成熟，站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废墟上，环顾周围苍茫大地，头脑顿时开悟。是啊，原始人的生存环境如果拿到今天来比较，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是极端的环境。他们缺衣少食，没医没药，还要经常去猎人头，或者被其他部落的人追杀，每3个婴儿中会死掉1个。如今人类所遗传的心理因素正是这些残酷环境里造就的，他们仅仅是不堪回首的过去吗？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